Hello， 又翻嚟次文化 第二节， 第二节。 咁我哋第二节都讲翻啲， 你讲咗你第一个纹身，你讲咗第一个纹身啦， 一二啦，跟住同埋点样面对屋企人啦， 系， 跟住就我见你主力喺嗰只手臂喎， 系，因为我想完成咗一个位先做下一个位。 点为之完成呢？但系你好似 满晒啲位 啦。 嗱，我又提出一个啦，就系、是、你嘅纹身都几独立嘅，即系佢同其他纹身一系有。 但呢个一个 old school 嘅排法嚟。 吓。 即系纯粹系有位就塞，有位就塞。 流行系炸，即系嗰啲炸咗只手啊嘛。 唔系炸噶啦，呢个系塞晒啲位，又唔会叫炸手嘅。 逐个逐个嚟啫。 炸手就我觉得系俗语，但系我觉得你话俾我听，炸手系似系日式嗰啲敷 丝，就嗰啲系咯。哦， 即系我系啊，呢个就类似贴纸或者贴图，逐个逐个 逐个 砌 上去。 草嗱，呢个心系咩咧？ 系啊，咁譬如讲呢个系德国做噶啦，呢个心。 哦， 系啊，咁呢。就同一個師傅嘅呢、這個就係、是、 蠍子 呢、這個蠍子啦。 哦，你冇一個係自己紋嘅， 冇 好 呢、這個呢啲我自己圖炮呢啲我自己圖， 自己圖佢揾人揾人揾人紋， 揾人紋。 你自己有冇諗過自己紋啊？ 有，不過決定唔到，我就有你決定唔到個問題啦。我問自己嘅時候，哦、就似你嗰、那個 決定唔到係 自己紋嘅圖案啊。 哦，因為太過 係啦，係 only one 係啊 ，OK 咁蠍子嘅話。点解我中意蠍子呢？一来系肤浅啦，我自己天蝎座。 嗯。 二来咧就系我中意一个又系一个神话，一个蠍子同埋青蛙故事。你有冇听过、 哦？我有啊，过河啊嘛。 系，冇错。我好中意呢个故事。 你好中意呢个故事，系因为你觉得自己都系 系冇错。我一定会自毁我嘅。诶、哎， 好，讲呢个故事出嚟先。 大家分享一下， 讲呢个故事出嚟。 咩系 蠍子与青蛙？ 蠍子与青蛙。 咁诶，有一日咧，青蛙就要过河。 嗯。 咁咧，蠍子都想過河嘅，其實。咁啊，蠍子嗱，你青蛙你泳術咁高明，不如載埋我過河好唔好啊？咁青蛙同佢講啊，你蠍子嚟喎，你吉我，咁咪賴嘢咯。 係啊，係。 跟住蠍子又同佢解釋啦，你載住我過河噶嘛？ 我點會吉你咧？ 咁我吉你，我自己都會死噶。咁啊，青蛙覺得好有道理喎。咁啦，咁於是者就跳咗上我青蛙個背脊度過河啦。咁啊，咁啊過到一半，青蛙發覺唔對路。呢啲有啲係吉我嘅，蠍子又真係吉佢啦。跟住就沉緊船啊，青蛙就話：點解你要咁樣做啊？即係蠍子話佢傻豬嚟，我蠍子嚟啊嘛，你咁都信我。 我都忍唔住 啊！ 我自己忍唔住，我 天性嘅本性， 天性系噶， 系啊，我嘅本性。 你喺边度听呢个故仔咧？ 唔知啊，唔记得咗。 嗱，我自己喺边度听咯？我喺喺 TVB 嘅剧嗰度，喺温碧霞、火白侠定唔知咩啦？ 好耐前， 我觉得我喺纹身其他纹身度听，因为青蛙都系好热门嘅、 啊。其实呢个我觉得都系一啲寓言故事，但系我喺我电视入面，温兆伦同埋温碧霞嘅嗰套剧嗰度咧，就听咗个故仔。因为呢个故仔有个好大嘅寓意啊，就 系、 是、有一啲嘅人啊，你唔好爱上我， 冇能唔系你 佢唔好 爱 上我，因 为 我 佢天性就 系 咁， 系啦，我都唔想伤害你，但我天性就 系 伤害你。 冇脚嘅雀仔嚟嘅，你唔可以咁。 冇脚雀仔都唔伤害人，我系蠍子啊。 O、okay、K， 你如果愿意同我一齐，你必须要得到呢个伤害。 嗯， 但因为有 package 嚟嘅，蠍子又连埋吉噶啦， 系啊，就要吉噶啦。 系 咁，系你加蠍子有呢个故仔 系咪？我自己就系、是。我其实有啲嘢我自己做，我可以活得更舒服嘅， 嗯， 活得更舒适嘅。 但 系我硬要吉我自己嘅嘢，唔系我 是、哦、你俾人吉 啦， 系、哦、啦。 我以为你系吉个人之后，你就为咗警惕自己，或者你 冇再吉啦， 唔系已经举咗手， 唔系 冇过嚟啊！ 自毁我人生，我 系 一定会吉我自己。 但 系 好浪漫啦、 啊，就可能纹身呢样嘢就系咯，咪吉咗我自己，咪、用墨水嚟吉咗我自己咯。 系、哦， 系啊， 嗯， 你都系一个揸用针嚟去揾食嘅人， 揾食嘅人嚟 嘅。哦，蠍子、哦，好彩唔系强子啫。 嗯， 你喺边度听啊？ 我其实系喺啲书嗰度睇翻， 系咯，都系 睇寓言书啊。 唔系嗰阵时咧，我哋做功课咧，要睇好多烂 get。即係一啲 居然係爛， 一啲笑話， 貶低 話， 貶低咗 一啲笑話啦， 咁激光 係啦，一啲笑話啦，咁佢會有講嘅，咁亦都其實其中有一個佢。 佢另外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都唔系故事啊，系真实发生嘅。喺非洲大草原咧，佢有相类比嘅，就系、是、一啲猎狗啊。 嗯， 其实咧，譬如生咗猎狗妈妈生咗猎狗之后咧，佢唔会俾一啲成员咧帮佢凑嘅，佢永远咧就系自己凑嘅，因为咧嗰啲成员唔系，其实唔。其实佢啲成员唔系想食佢，唔系想食啲僆仔，只不过佢会同佢玩，系咁玩，但系佢唔识得就到力啊！佢净系佢当系成年员工啊，玩到伤咗咧，佢个天性就会令到佢咧系食咗佢嘅。佢系忍唔住嘅，即系我明知道，因为佢一闻到血，佢个天性就话 即系似鲨鱼咯， 受咗伤嘅猎物，即系受咗伤嘅一个动物，佢就忍唔住会食咗佢嘅。就算知道佢 天性嚟 嘅，系啦，就算知道佢系，就算知道佢系成员之一，系、成员之一，佢都一定嚼咗佢。 即系等于狗啫嘛？点解啲人啲狗总系追住啲惊狗嘅人咧？因为佢你个心 feel 到， 佢知道你惊佢， 所以佢有类比翻。 所以大家惊鲨鱼咧，就唔可以同鲨鱼游水，就最危险其实系咁咯。即系佢 feel 到你个心跳，系一个猎物嘅心跳，你自己代入咗去自然。食物链一个 角色啦， 食物嘅角色啊， 所以佢有类比翻你头先嗰个蝎子同埋青蛙嘅，就系、是、话天性佢系咁，佢虽然我知道唔应该，但系我忍唔住噶。 首先咧就应该冇蝎子啊，会揾青蛙嚟做搭脚过河， 亦都唔识得讲嘢嘅。 佢两个其实倾得埋都冇办法啦，其实即、就、系、是、哇，呢两个都愿意一齐落河就。相当之掂， 咁你就死硬啦，你都注定咗死噶啦， 跟住落嚟呢一节，我哋会研究啲， 因为我见 异文化动漫纹身， 咁中意动漫，但系你冇一个动漫纹身，我觉得你唔够黑。 但我画嘅嘢都好动漫噶。根据啲客人， 我话黑系咪黑豹嚟转先？呢、這个黑豹嚟转， 唔系呢个传统黑豹咯，我中意传统图。 哦， 系啊，跟住我哋研究一啲，唔该， 阿 Alex， 我哋转转画面， 出出图， 系啦，我哋就研究。 佢行我唔系猛我咗， 唔系喺度，阵间 呢个都犀利。 哇！你真系， 我睇下大家有冇啲揞唔出噶啦， 扫咯，扫落去咯，我哋其实都讲，因为 未喎，未出到图，系知唔知啊？佢知唔知 ？Hello Alex， 唔该，转转转转麦克风啦，唔该， 开始 顺住落啦，大家睇下识唔识？ 呢个陀螺嚟噶嘛？ 唔系 龙珠，系、我呢个 绿星啊，绿星龙珠 系啦，就系呢样嘢啦，即系闻翻样嘢，你中意一个动漫，中意到要闻起身呢样嘢啦。 但系我哋有时我话，哇，我即系有时我睇呢啲咧，即系动漫纹身其实都几影视又好啦，所有 A C G 类嘅嘢啦，即系好似头先。点解系六星龙珠呢？即系定佢有佢 四星， 有 通常系 四星系啦， 私人 嘅理由。 即系六星珠就要睇翻漫画里边，究竟悟空攞六星珠嗰阵时系打边个，同埋咩机遇 啊？哦，就令到你想睇翻嗰本，可能系佢最 系噶 最中， 即系佢觉得好有意思啊！呢一段 终结、死神啦 ，OK 啊，系呢节好睇嘅啫，死神救完 OK 啊，唔使睇噶啦，你哋同唔同意咧？我之后都系啊， 救完路奇亚都仲 越露得多嘅， 入咗虚圈之后就真系 出嚟啦， 真系拜拜啦。虚圈之后，即系如果死神喺虚圈，但系喂，真人版 呢、這个就可能要纪念佢最好睇嘅时候， 但系真人版嚟紧， 唔系 哇， 全部都系濑嘢嘅，唔系咩？ 我先睇到咧，嗰粒六星珠咧，喺呢个位置啦。咁其实。我啱啱咪谂起一样嘢，就系、是、人咧有穴位噶嘛。咁呢个啱啱嘅系嗰个咧， 六星柱位。 唔系，我意思系佢纹到好大块噶嘛，喺呢个膊头呢、這个位，呢、這个位其实系一个穴位咧，系令到成只手会痹晒噶嘛。咁佢吉嗰阵时候，即系 会痹噶， 会成纹嘅， 纹身 吉到一穴 位又真系，如果撞正嗰个穴位，咪好难顶咯、啊，真系。 其实好事嚟噶， 系咯， 我都有中过穴位， 刺激就是、 你个手麻痹咗，你就唔痛噶啦。因为你刺激紧穴位，你嘅手麻痹紧啊嘛，咁、okay, 你嘅皮肉之苦就 有冇人将针灸同纹身结合啊？即系先针咗之后你就纹， 未有针灸师想做纹身师，亦都未有纹身师想做针灸师， 即系属中医嘅纹身师。 咁我避开啲穴位咪冇咁痛啊？咁样 系啊， 可能佢纹身一路纹身一路治疗你啊， 系 一路纹一路提升你啲穴位嘅功效， 提升你体质啦。 系啦，呢个 Sailor Moon 啦，加啲 old school 嘅元素。 都系要用色彩好多咯，如果呢个漫画， 系啊，有亮点喺度， 喺后边喎，《烙印战士》 喎， 讲咗我哋好多次，一本唔知完唔完到嘅漫画。 我想问嗱，如果越多颜色啦，系咪即系落针要越 多次咧？即系越痛越痛得耐咧？其实 越深嘅位未要越落得实咯。 O K， 系啊， 但颜色系咪越难留啊？越难 keep 啊？ 因为颜色就最，因为大家讲太阳晒嘅，成日受得最大影响就系颜色纹身，最容易被紫外线打散。嗯、所以个褪色，咁可能有时你晒得多就未必关纹身事，你褪颜色褪色。 但系头先嗱，而家呢一啲咧，我想问白色呢啲就系白色啦， 系啦， 就系黑人其实可以纹白色嘅纹身嘅， 未试过， 未试过，未见过，好啦， 系啦，呢个咩嚟噶？呢个唔识喎， 哦。是另外啊咩咩龙之界嘅漫画似啊似啊，即系如果 龙之界你讲紧嗰啲咩印发贴嗰啲啊？ 唔系，系一个啲比较啲残弱类咧，即系肢斩手斩脚或者系啲嗰一派嘅，佢系一啲比较血腥、比较 重口味漫画， 系重口味、重口味嘅嘢嚟嘅嗰个。 宠物小精灵 系伊贝， 系咪宠物小精灵？ 系啊，冇错，唔系。 呢、這个 嗱呢啲系啦， 炼金术士啊， 应该唔系，隔篱系呢个 六行鸟 精灵，唔系 精灵咩？ 系啊，精灵之文章啊，精灵之美啊，精灵之美， 唔 识，即系圣石小子嗰个作者， 哦， 系啊， 即系阿岸本个细佬， 唔系唔系唔系， 画风极 似 One Piece 嗰、那个系啦 ，OK 系啦，妖精尾巴系啦， 呢、這个自由之翼啦。 系、哦、自由之翼，佢再加埋 嗰两把卡塔啊， 系啦， 锯巨人嗰 大把卡塔，好似纹得唔系几靓喎。 系啊， 好似系嘛， 有啲歪啊。 哎呀，有啲歪啊，呢啲就系要补救。我哋成日见到个纹身都系啲靓 嗱，呢、這个就系值得你最中意嘅角色，又未必系嗰啲主流角色嚟嘅、嗯，无限。 但系佢系戴住一个好似氧气罩嘅， 系咯，系咪某一格漫画度 挂 Fitty 嘅？ 我谂紧系可能系某一格， 可能将佢中意嘅嘢， 可能 match 到嘅。因为我冇印象佢有， 系咯，冇乜水晶、啊。 可能佢系中意吸依个食依个冰啊，crystal 啊，佢哋一定。 嗯，呢、這个又系一个 火影啦、啊， 火影 嘅、 啊。 咩啊？佢叫咩土咩啊？ 唔识啦，我冇睇到咁厚啦。 吓，你冇睇咁厚？唔系嘛？ 我话追助助，我顶唔。 卡卡西同佢嘅 宿敌， 唔系佢嘅同小队嘅战友，咁、嗯、就因为死咗之后就佢都系呢个内伦家嘅人，就俾咗只眼卡西、哦，所以佢只 眼就系嗰度嚟噶。我就呢边就卡卡西。 但系佢之后咧就俾阿佢哋祖先最大嘅死敌阿宇智波斑咧就去 控制咗， 系啦。叫做引咗入邪道啦，就呃咗佢咧，就成为咗 佢个身体。 而家变成呢、這个叫咩咧？阿波阿咩咧？系啦， 斑波 月夜兔呢个 月夜兔啦。 咦？呢、這个唔识， 呢、這个唔识喎，呢、這个真系 老鼠， 应该唔关事。呢、這个似啲日式嘢， 可能系。系咪引水蛇？哇，白色裙边喎、 啊。系啊，其实白人好出嘅，白色 highlight 都 系嘛。 系啊， 白色 最好睇嗰阵时，我觉得龙珠呢个时代系最好睇嘅。搞笑笑啊，唔知点。我觉得大个太认真。我觉得廖山明系话啲搞笑啲嘅先叻嘅。我觉得小云好好睇、啊。 I Q 一 啲 系啊，你睇下以前佢仲有一集同小云一齐噶嘛？小云去咗去嗰度打赢晒噶嘛？小云好劲啊！ 即系我谂一啲啲人中意我，即系我中意龙珠多啲嘅，其实系啊。咁有啲人就咁，当然好似你咁啦。咁啊中，其实中意啲比较 Q 版啲嘅， 系 啦。 但系问题就系、是、有咁多人都可以将佢中意嗰样嘢去到纹落去，我觉得真系 系噶。 佢动漫嗰个威力 好大啊， 故事个威力。 其实好老实，去到而家我嗰阵时都咁中意龙珠啦，我都 你都未闻喎， 我都未 粒龙珠。 诶，呢个系一位当地个金鱼街二楼，即系 Amazing Tattoo。 第二间你啲同行嚟嘅。 系啊，如果 想问 可以 动漫嘅话， 上嚟一齐倾下偈，我觉得。哦， 如意小波贝， 波儿 系啊。 哇！真系每一个人都 系咯， 可以拣到佢 每一套动漫都有自己中意嘅角色。 呢、這个系膊头定？ 诶，呢把我识喎，呢把系 World of Warcraft 啲剑嚟嘅。 嗱， 呢个 妖精尾巴、死神、龙珠 match 晒。 呢、這个唔知系咪 似 World of Warcraft 啲台？ 萨尔达啦嗰啲，好啦 ，One Piece 后边系钢之金术士。 呢把可能系唔知系咪刀剑神域啦。跟住中间呢一撇咧，应该都系佢先知，即系 super fans 将所有嘅嘢 match up。 系喎， 哇，中意嘅嘢，即系嗱呢啲就真系 真系中意嘅嘢。 去到 佢呢个系咩部位嚟嘅？ 手 我谂呢度咯，手直接呢边咯，呢边咯，文章位。 因为佢退咗个地啊嘛，其实唔知佢， 你唔知佢系咩样， 即系咩唔知咩部位。 系啦，头先就系讲呢个到底系咪密室鱿鱼咧？ 密室鱿鱼即系 有啲唔似嘅 猎人， 猎人系啊， 猎人后来阿团长咧， 团长嘅 偷到嘅其他 嘅其中一种能力嚟嘅。 但我觉得唔系，因为 我觉得未系咯。 呢个密室鱿鱼咧就系接纸。组成嘅系用折纸嚟折嘅，一嘅嘅咁呢条系可能系其他啲 类似嘅嘢嚟， 系啊， 我觉得密室鱿鱼 嚟，型噶， 有型，真系型 噶，成件事 系啊，几冷门你， 真系冷门， 好冷门，但系 系啊，但系识嘅都真系识啊，识嘅， 纹身就 系 攞嚟用，诶， 诶，你唔知啊？ 搵同类啊， 唔知 同类， 搵同类啊， 我知， 啊 ，OK， 系。 呢把贝里刀， 我嗰、那个我都有一个咁嘅 moment， 就系我见过有人纹钢链嗰个斯卡咧， 吓 佢咪分解嘅， 系啊， 有人纹咗分解喺个手度， 哦， 分解，照纹个分解好有型， 去见上帝啦， 系啊， 去见阿拉， 系拆散你， 哇！呢、這个如果其实喺因为外国比仲劲啲啦，嗰啲 comic con 啊嗰啲咧， 系啊，大家真系 cosplay 啊， 大家倾呢啲嘢真系好乸开心， 直接入去噶啦。 傾呢啲係好乸開心嘅，即係如果你嘅卡西嘅，就會 仲要唔使講嘢，一見到就做翻同一個戲，做翻同一個戲啊嘛。 有一個唔知而家我睇唔到啊。鋼鏈咪最經典咧，大家都最心酸就係嗰個獸人合成師咧，將佢個女咧 變咗只狗 啊！哇，嗰個跟住嗰個係大家都我諗一講 受苦啊， 係啊，即係。跟住咪大家好，有啲人好衰嘅， 好 sad 嘅， 企翻嗰度咧，哥哥咩嗰 爸爸， 唔系爸爸，跟住同埋嗰个叫爱德华哥哥同我玩啦，跟住啊嗰啲 就闻咗嗰啲， 哇！如果边个我唔知啊，我唔够胆而家 search 啊，即系佢竟然闻嗰一个嘅话 ，oh too much too much too far， 哇！呢、這个 太过分，呢啲系佢中意咧，我希望佢唔好真系闻，可以再 可以 join 强子 锻炼下先。 又是四星珠，四星珠是不是第一次变晒？ 是啊， 不是，是他阿爷，他爷爷的遗物来的。 他踩死了他阿爷嘛。 是啊， 是啦。 所 以一定要 keep 住，跟住后来就变成了，即是他的仔吴凡嗰只帽。 吴凡嗰只帽。 是啦。 哦，咁唔怪个个都。 四星珠就是 四星珠。四星珠是整个古仔里面最有特色的一个。 第一粒啦，叫做。 这个 Airbender， 但纹得好差。 嗯 ，Avatar 又系 Avatar， 唉，我谂香港真系识嘅人都冇唔多啦，因为 呢度其中一个咯， 呢有两个啦， 咁冇噶啦， 好高啊，呢度比例好高啊，竟然知道呢套， 系啊， 即系曾经呢个啊 美式动漫啊，呢个 Nickelodeon 嘅动漫， 佢拍嘅真人版啊，呢个系咩鬼眼嘅导演，佢拍嘅呢个真人版， 但系佢女主角做先开始红嘅。呢个系第一季嗰个嚟嘅，个头度有个箭嘴嗰个。 系啊， 系啊。佢之后 Cora 先开始，就算系外国先开始红。 哦，总之就系佢真人版咧就哇衰。 总之呢个类似系一啲术士嚟嘅，佢每个人个元素都唔同嘅，跟住你可以扭曲空气嘅。 个大地有四座， 系咪成日拿住支棍因为劈嗰个啊嘛？ 即系个和尚仔其实系空气，佢哋系空气，我可以 眼会反白眼。 系 Air Banner 就系佢可以扭曲空气去用空气，咁有火之国，又有土之国同埋水之国，其实就有啲似火影嘅， 系啦，鬼佬火影， 系啦，鬼佬火影，但系嗰阵火影好多啦，好一万倍左右啦， 系啊， 哎，我引起咗马战，好啦，呢个究竟系凌波丽啊，定系 凌波同朱芬个仔， 应该系咪 Tokyo Ghoul 金木研嚟噶嘛？ 系咪啊 ？Tokyo Ghoul 啊？ 哦，即系咩嚟噶？ 东京食种咯， 东京食种，哦。喺呢个可能你中意嗰种狼喎，狼少女喎，幽灵少女喎， 好暴力嗰啲套，细个睇好劲， 好劲，其实好劲， 系啊，其实宫崎骏做到咁暴力，其实本身都好暴力嘅，冇画到出嚟。咦？呢把系雪酒啊？ 唔知道，如果斋睇呢个样子，真系估佢唔到。 其实闻得唔系咁靓嘅喎，真系。 有时系噶，你未必揾到啱心水嘅纹身师可以帮你闻到 exactly 一样嘅嘢嘅，即系呢啲。 啲时间差唔多，我睇多一个， 我哋睇多一个啦。 最后 到底系咩？ 哦，就系 我闻喺背脊度孭住啊！ 哇，都好犀利啊！ 一甩， 唔系佢闻咗一条一句，咁但系呢个应该系脚后边嚟嘅， 系呢度系脚后边， 脚后边嚟嘅。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闻把剑喺度孭住，真系好甩正咯。 Samurai Champloo 识唔识啊？hip hop 嗰套咧？ 哦，爆炸头嗰条 系， 又未必。我觉得佢嗰啲。 你 sample 诶，你讲喺动漫纹身系最后呢个啦，佢有人嚟问揾我问过，唔知 out check 啊 ，check 系咩啊？咩国捷克共和国嘅纹samurai Champloo 嗰个 哦， 嗰两个环啊，佢嘅手尾有两个环嘅， 一套极之暴力嘅 但 系 佢将 hip hop 加埋日本武士、hip hop 日本武士。 黑人日本武士添啊，直接系一个爆炸头嘅日本武士，将佢劈到一卜一碌。 好，今日就讲到呢度， 好，拜拜。